第18课，观光。情景一， 这就是有名的明洞。欢迎你来到购物的天堂。 哇，真热闹啊！每天都这么热闹吗？ 是呀，平时人来人往，周末更是水泄不通。 为什么人们都爱到这儿逛街呢？ 明洞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为明洞是韩国最大的时装街之一。到这里可以买到最流行的服装，这儿的东西款式新颖，质量上乘。 价格呢？可以讨价还价吗？ 在路摊上买东西时可以讲价，但是明洞的大部分商店都是连锁店和厂家联营店，在这些店里都是明码标价，但是在大型商场购物时可以打折的。 俗话说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价钱便宜东西质量不一定好。 那可不见得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会买到物美价廉的好东西。 啊，对了，我要买一件大衣和一瓶香水，你看我去哪家商店买好呢？ 嗯，看你打算花多少钱买。 大衣呢，15万左右，香水呢，不超过10万的。 那我们去乐天百货吧，那儿正在打折促销。 生词，购物，天堂，人来人往，水泄不通，时装，款式，新颖，上乘，讨价还价，路摊，讲价，连锁店，厂家联营店，明码标价，不见得，运气，乐天，促销。 情景二， 明秀，我对首尔还不太熟悉，哪儿都没去过。你是土生土长的首尔人，帮我介绍介绍。 周末值得去的地方很多，比如说六三大厦、乐天游乐场、韩国民俗村、爱宝乐园、首尔大公园等。 风景美又好玩的地方是哪儿？ 我推荐你去爱宝乐园。 一切开销我付，陪我去看看怎么样？ 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给你当一次导游。这是爱宝乐园的郁金香庄园，我给你拍一张。 在这儿？ 对，就是那个花坛边。 明秀，咱们一起合张影。 那也行，你等一下，麻烦您帮我们拍张照好吗？ 这是傻瓜相机还是？ 是全自动的，不用调，您只要按快门就可以。 照半身可以吗？照全身的话，后面的背景照不进去。 照半身也行。 笑一下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 谢谢您。 这景挺好的，您帮我们也照一张吧。 没问题。互相帮助嘛。 生词，土生土长，六三大厦，乐天游乐场，韩国民俗村，爱宝乐园，恭敬，从命，导游，郁金香庄园，花坛，合影，拍照，傻瓜相机，调，快门，咔嚓，景。